选的金阿文。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 鸡汤鸡汤，懂什么鸡汤呢？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en 懂懂懂。 Go Shen 懂懂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碗鸡汤呢，有点长啊，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呢，每个人好像都很容易感到寂寞，有一点 emo 的鸡汤哎。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多寂寞吧。 我的一个时代， 很多人自己都没有察觉。我突然发现这个时代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寂寞的一个时代，很多人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到底有多寂寞，寂寞到产生幻觉。就比如你平时是个很孤独的人，你没什么社交也没什么朋友，但是你对身边的人包括在网上，你总是这样讲，哎呀一个人挺好的，我就喜欢我一个人，多自由啊，潇洒。结果呢，在某一天深夜突然出现了一个跟你聊得特别投机的人，哪怕这个人是网友，但是他特别主动特别热情，你们聊得超级开心，然后你上头了。这个时候很多寂寞的已经快死的人，他们会产生一种幻觉，就是哇这个人他是世界上对我最好最懂我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啊，就好像是一束光穿破了那种很厚很厚的阴霾，洒到了你心底。如果是同性就很容易处成好朋友，如果是异性那完了，多半是要喜欢上他的。然后在那段时间你会感觉到无比的幸福，读书更有劲了，工作也更卖力了，你以为你遇到了世界上最懂你最爱你的那个人。直到一段时间以后你们吵架了，你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跟他根本对不上，所以你不理解你不接受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明明应该很好的呀。但其实真相就是你们的关系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任何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关系都只是一个错觉，你只是刚 只是一个错觉而已。当然我们都懂，两个人要认识的时候本来都有这个几率是会发现彼此是不适合的，但是你认同像这碗鸡汤说的吗？在这个2025年的时代，这样的状况更容易发生，因为我们太容易在网上获取很多资讯，然后在网上大家都会变得很热络，所以很容易会在这样的一个网上爱情中上脑上头。 是，我非常的认同啊！就在昨天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 认识一个网友吗？ 不是啦，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寂寞哦， 为什么？ 就是身边我的信息我的电话完全没有，没有朋友找我啦，然后我整个假期呢都在家度过的，就感觉很纳闷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嘞。 我觉得你很过分，我有send 你 memes， 你没有回我 啊？有吗？啊有吗？ 明明就有朋友send你 memes， 你不要回我。过分 啊！就你一个人， 我有send你那种好笑的 reels 的，你不要理 我。可是你不是找我吗？你应该亲自上门找我。哎，莹莹，你这个 reels 很好看哦，我们一起看。 我是几得空哦，所以真的，因为没有人讯息你，你会感到寂寞。 我会感到寂寞，就会一整天觉得很 emo 的感觉。没人找我，我没有朋友吗？难道 你有没有跟莹莹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这样的状况呢？后来我们再仔细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OK， show 就 go share be your own trend。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队长的哪里都是你。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这里有鸡汤要送给你。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en 懂懂懂。 Go Shen 懂懂懂，今天来懂的这碗鸡汤呢，他说的是在2025这个时代啊，现代的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中年，或者是你还在念书都好呢，我们都特别啊，讲的是特别容易感到寂寞，因为我们在网上呢获取太多资讯，或者是在交友的时候都是以网上隔着一个屏幕嘛，所以当你寂寞一个人久了过后呢，突然间有人对你跟你聊得很热络，跟你做得很像很好关系的好朋友， 是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对上他了。可是因为来到这个快餐式时代的一个年纪年代嘛，很多这些人呢他来得快也去得快，所以会让你在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感到一丝丝的寂寞孤独感啊。 所以这个故事教会我们就是不要太过依赖一个人吧，因为你就是太过依赖他了，导致他突然之间在你生活中消失的话，你会整个人慌了，哈，为什么他很了解我的嘞，去吃饭都有他陪呀，去看个电影啊都有他陪呀，就是你太过依赖了，把24小时的时间啊都给了这个人， 而且 所以有一天他消失你很伤心了。 而且我觉得要放大的是跟这碗鸡汤讲的一样，他是跟网上交友有关，因为有的人他们会在这网上去交朋友去认识朋友嘛，那有的人真的会过于依赖这样的东西，才有导致了很多那种网络的诈骗，因为有时候跟朋友谈天他们想说为什么有的人真的可以网络诈骗，我没有见过他，我可以被他骗几十万的哦，可是我朋友真的是有经历过被骗，因为我这位朋友呢他真的是首先他可能比较不善于交朋友，所以他很依赖在网上交朋友，那真的 的有人在网上跟他聊得很热络、嗯、让他会真的有一个幻觉，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一切、嗯、这个人就老天爷派来、嗯、来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嗯、但可能一切都是幌子、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怀一些身边的朋友，如果他很常没有出来宅在家里，你可以关心一下他、嗯、他可能真的随随便便都可能会走入这种陷阱， 是，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啦、嗯、这种网友的话 你们可以约出来见个面聊聊天，而不是呢一直在网上聊就觉得啊他是我的知己啦，他是我的 best friend、嗯、 没有，就是说网上聊了约出来见面哦，也是要抱这个心态，不能说一 click 就是唯一了、嗯、不然你真的很容易受伤， 不然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也是、 啊、 有些女孩子是麻木的，就觉得啊这个男生很帅、哦啊、哎呀这个男生比较了解我，他就 fall in love， 然后 女孩子更危险啊，我那天才看一个视频哦、啊、他约出来过，可是因为货不对版或者是没有聊成啦、uh-huh、你知道那个男的干嘛吗？ 干嘛他干嘛？ 他带了两个人来，他的兄弟来、结果他们打架，那个女的砍他一巴掌，结果那个男的从他的包包里面拿电击棒电那个女生、超可怕的。然后当然后续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特别是女生嘛，出来交友真的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了， 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安全了哈。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凯的 Words Don't Talk， 凯 Solo Concert Tour 凯 On 呢将会举办在5月24号晚上的7点30分呢，地点会是 Megastar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啦，又或者是上到 GoShen IG 特定 po 文写下凯影响你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呢，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入门票啦，记得把 IG 账号呢设置为 public，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MY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OK， 来懂的这个潮语呢，我觉得有些90后的朋友听了会有一个回忆杀。 什么潮语啊？ 快乐崇拜。 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你是这样唱的吧？你干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来哒哒哒哒哒哒，快乐崇拜。你是不是90后啊？你们整个都不会 这句而已。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真的是跟我的表姐表哥一起唱的， 唱这首歌曲吗？ 在 MP3 吧，那时候还叫做，就还有播这个歌，电话也会播。 这首歌真的是听了很开心的感觉啊。 是，可是今天不是真的那个意思，它是一个新潮语啊，快乐崇拜。 快乐崇拜啊，跟那个歌曲完全没有关系的呀。快乐崇拜应该是指跟很快乐的人或者是很正能量的人，我们就是要崇拜他，因为我们可能比较负能量，每天 emo 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习向这些快乐的人学习，他一快乐我们就要无限的放大他，我们要向快乐的人崇拜。 错，你这跟原意有什么两样？它是一个贬义词。 贬义词啊？ 对，在这个潮语里面，你不用那么惊讶吧。你是快乐贵了， 因为快乐是很正能量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才说你要用创意，亲爱的，用你的创意。 创意啊，快乐崇拜啊，应该是指懒惰的人吧？因为懒惰的人就是看到很快乐的事情，他就一直继续做咯，他就是不会去上班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快乐。比如说像是去唱 K， 他说哇，唱 K 让我很开心啊，我今天要唱 K， 明天又唱 K， 星期三又唱 K， 我不要上班了，我觉得唱 K 很开心了，我不要上班了。他就变懒惰了， 哦，有一点点就是过于的及时行乐，然后导致生活有一点支撑不了。 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错的猜测，但确实不是。回来再给你猜猜，然后给你知道快乐崇拜这个新潮语的症结。 OK， 手就过炫 Beyond Trend。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一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咚咚咚。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快乐崇拜。 有没有 tips 一点点啊老师？ 刚刚我已经说了它不是一个褒义词、 okay、 如果有人形容你快乐崇拜啦，你可能会生气。 真的吗？ OK， 跟职场有关的， 职场快乐崇拜、啊、 OK， 你要把快乐崇拜这个这四个字可能要稍微拆开，它不是双关语，也不是成语，也不是语言，就真的是以快乐崇拜来思考。 快乐崇拜 拜呀、啊，跟磁场有关呐、啊。 崇拜跟快乐要分开想。 崇拜跟快乐要分开想啊。 哎。 可能老板赞了我， 跟老板有关系。 老板赞我、哎，我什么时候快乐？就是老板赞我的时候，我很快乐咯、哎。然后崇拜呀、啊，大家不可能崇拜我，因为老板赞我，他们是妒忌我，他们是讨厌我。哦，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哦。老板赞了我之后，大家就妒忌我，讨厌我，然后开始 boycott 我，所以大家就觉得我是快乐崇拜，快乐崇拜，又或者是擦鞋，是不是擦鞋子？ 什么是擦鞋？ 就是看到老板婆他，哎呦，老板你今天穿得很美呀、 哦。那怎样解释成快乐崇拜呢？ 快乐崇拜啊，就是擦鞋子的概念咯。 就是怎样 让老板快乐啊，让老板快乐的话就等于擦鞋子。 恭喜 YYY 金金今天答对了 90%。恭喜哟， 真的厉害。 确实快乐崇拜在现在这个新潮语是这样来拆解跟理解的哈、崇拜确实是崇拜，但是崇拜怎样的人呢、这个人他崇拜那些可以快速让他升职的人 啊，有目的性。 假设今天你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叫做manager 燕阿燕姐阿燕姐呢，她是你们的一个管理阶层，然后你知道她是可以决定你的升职还是加薪的、所以这个人像你讲的特别的差些、特别的婆他、特别的狗腿，他一直这样崇拜他，所以他才可以快速的升职，让他快乐，所以叫 快 乐崇 拜。 你的同事如果有这样子，你看到很明显就是一直在婆什么都赞同那个人的话，这样你就可以说哇，他真是很快 乐 崇 拜 那个谁谁谁哦。 啊，不然你就唱歌咯，开心不开心的都跟 我 来。 对啦，希望我们不要有这样快乐崇拜的人哦。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我们都不是一个人。Crispy 翠乐团和片山梁。梁太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6月13号晚上的8:30呢，地点会是 PJ Pack Narrow Event Space 啦。想要看到的话，赶快去到 www.onetix.com.my 购买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除了买入门票啊，也赶快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或者是勾炫的 IG 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炫，请你走红毯。 这一集是讲什么内容的呀？ 跟我。是五月生日的宝宝有关呢。 OK， 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我的生日，让我实现你的愿望。反正你几月生日？ 5月30。 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顺利毕业今年。 你是读什么 course 的？ 读 diploma in business。 叫什么名？ 刘启达。 我哋祝贺这个启达呢，2021呢 diploma in 商业，毕业顺利，毕业顺利，毕业顺利。耶、yeah, ！你达成了，恭喜你可以选蛋糕哦。还有这个东西。 Hello， 你可以专业一点吗？ 重点是他还走完红地毯，你播一下红地毯的部分。他还有点尴尬，就红地毯的部分来听听看啊。 1、2、3。 掌声鼓励。好，可以选蛋糕了。而且我个人超级好笑，大家没有听那个音效叫做 Bring。 各位朋友，那个不是后置音效，那个是我新的这个勾炫请你走红毯的新宝贝，我的魔法棒，它真的可以按发出 bring bring 的声音，然后真的被录进去了。 是，那时候就是我们的 producer 一拿出来这个棍的时候，一按那个 button bring broccoli 直接啊， 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it's me 写着我的名字，所以我就一直在这个印地大学附近呢到处施法，就是每个跟我一样五月生日的朋友呢，我就要用广东话来念出他的希望。然后去施法3次，他的愿望今年就会成功了。 但是 而且大家一定要看前有个片段 什么， 就到后面呢，我还施法让一对情侣差一点走上红地毯。 你不是让每个人都有走吗？ 婚礼的红地毯。 所以大家赶快去看这个影片吧，在勾炫的 IG 呢就可以观看到了哈，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